跟某某某，爱情开始在月光底下走，一片稻荷一把星火，烧得令人愁愁愁。和他在路边就笑写到算了手，为他在雨中发誓戒烟戒酒，让他怪我多情难忍受。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眼前全在这里，超度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。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，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。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，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